之声。钱塘欣欣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舒欣。 晚上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 此刻我们正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为您直播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经济之声、音乐之声、环球资讯广播、南海之声和轻松调频并机直播，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或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 现在距离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还有最后几分钟，夜幕刚刚降临，造型如一只莲花碗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被柔和的灯光点亮，就像一朵灵动飘逸的莲花即将在钱塘江畔热情绽放。 大莲花也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在大家眼中亲切的别称，它由28片大莲花瓣和27片小莲花瓣组成，设计灵感源于钱塘江水的动态和杭州丝绸的妩媚，将原本生硬的钢筋骨架化为呼应场地曲线的柔美形态。此时此刻，50000名现场观众在大莲花里落座，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杭州亚运会的到来。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是党的20大胜利召开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历时8年的筹备耕耘，今天在这个象征着丰收的秋分节气，亚运之光与江南之韵交相辉映。 这是亚运会第三次来到中国，1990年的北京，亚洲雄风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昂旋律，2010年的广州，珠江上扬起8面风帆，见证着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跨越33载光阴，今天的杭州，我们将再一次以亚运会为名，为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搭建起和平友谊的平台。在西子湖边、钱塘江畔、大运河旁，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杭州期待和来自5湖4海的宾朋携手共奏爱达未来的和谐乐章。 本届亚运会共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超过1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报名人数创历届之最。大赛共设40个大项、61个分项、481个小项，也创下了历届亚运会项目最多的纪录。 这其中不仅融入了亚洲特色的非奥运项目，例如藤球、板球、克柔术、卡巴迪等，还有年轻人喜爱的滑板。此外还首次增设了电子竞技和霹雳舞2个新项目。 除了报名规模、项目数量创历届亚运会之最，杭州亚运会的举办城市也是历届最广。除了主办城市杭州，本届亚运会还有宁波、温州、金华、绍兴、湖州5个协办城市，他们将举办帆船、沙滩排球、龙舟、攀岩以及排球、篮球、足球、垒球、棒球等球类项目的比赛。亚运之光不仅点亮了杭城，更将映照出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美好图景。 连日来，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们已经陆续抵达各个赛事的举办城市，相约浙江。部分项目赛事已率先开赛，这场体育文化盛会期待四方宾朋共赴8年之约。 秋分时节迎客至，潮涌钱塘共此时。此时此刻，今晚的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整个大莲花笼罩在静谧的深蓝色灯光中。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塔静静伫立在场地一侧的阶梯上，等待激情燃烧的时刻。 绿色、智能、可持续是杭州亚运会突出的特色。围绕努力打造史上首届碳中和亚运会的目标，本届赛事在亚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使用绿电。 今天的开幕式上也将首次使用碳汇再生的绿色甲醇作为主火炬塔燃料。通过实现零碳目标，杭州亚运会积极响应减缓气候变暖的全球倡议，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就在刚才，场地中央上演了时长一小时的开幕式前暖场节目。来自浙江省11个地市具有代表性的歌舞戏曲、群众体育表演以及非遗项目展示依次亮相，掀起开幕式前的第一个高潮，展现江南的古老与现代、绚丽与青绿、浪漫与活力。 作为赛事持权转播商和主转播机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以全 4K 标准向全球提供国际公用信号和相关媒体服务，首次实现开幕式全 4K 8K 制作，以 5G 加 4K 8K 加 AI 科技创新成果，展现运动员们奋勇拼搏的追梦历程。 杭州亚运会的场馆建设坚持能改不建原则，56个竞赛场馆中，除了12个是新建场馆，其他都是在现有场地上翻新或临时建造的。 经过3年的精心创意筹备，今晚的开幕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融入典型的中国、浙江以及杭州符号与意象。 整场开幕式的仪式及表演以水为串联，潮为意象，在体育跃动的蓬勃力量和时代奋进的发展趋势中，表达中国文化、运动精神以及亚洲风情，展现体育和文化融合的别样精彩。 开幕式也将充分借助科技的力量，以千年文明与现代技术的碰撞与激发，展露中国式浪漫的精神特质， 以东方美学与国际视野的交融与共生，舒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以中国风范与亚洲激情的辉映与对话，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这是杭州与亚运的相聚，亚运会第三次结缘中国，必将成为又一场载入史册的双向奔赴。 这是中国与世界的相聚，亚运文化不断促进中国与亚洲和世界的相会相知。最忆是杭州，今夜杭州将给亚运会所有参与者打开这份美好温暖的礼物，为世界留下别样的中国记忆，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开幕式即将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和夫人彭丽媛女士，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先生，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 and Madam Peng Liyuan,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Mr. Raja Randhir Singh,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Mr. Thomas Bach. 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一起进入会场，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亚运会不仅仅是精彩的体育盛宴，更是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团结与合作的契机，是共享和平与友谊的舞台。 此刻场地中央的地坪变换成金色调，观众席的数控装置同步点亮。 开幕式即将开始，现场建案，场地一侧的阶梯被蓝色灯光点亮，阶梯上19名鼓手敲击19座外防内圆的柱状水玉琮，寓意杭州第19届亚运会。迎宾表演水润秋晖，拉开序幕。 水滋养杭州，水润泽文明。杭州的水是烟雨，是云雾，是西湖水，是钱塘潮，是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跨越数千年的良渚文化。 良渚意为美丽的水中之洲，位于杭州西北部的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此刻正在敲击的玉琮，则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此刻，场地中央的巨型地坪上已经变为一汪碧水，身着橘色长裙的演员们在激昂的节拍中跳起欢快的舞步，以水为礼，击鼓迎宾，踏水起舞，奔涌澎湃。这是翘首以盼的杭州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脉动。 良渚古城影像浮现，杭州亚运会倒计时已经开始， 全场倒数7 6 5 4 3 2 1。 古城上空裸眼 3D 视效的倒计时数字归零，一枚巨型的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出现在场地中央，亚运会正式进入杭州时间。 承载着来自5000年前的问候与欢迎，一只巨大的良渚玉鸟从大屏幕中凌空而起，飞临开幕式现场。它是良渚先民沟通天地的使者，也寄托着吉祥幸福的美好祈愿。一片茂盛的稻田在现场铺展开来。5000年前，良渚文明能够一度辉煌，离不开发达的水利系统和稻作农业。这里出土的碳化谷物就是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 玉鸟展翅，先民劳作，耕牛犁田，辛勤的汗水浇灌肥沃的土地，播撒文明的火种。 春华秋实，开拓丰收，绿色的稻田披上金黄的外衣，穿越5000年的良渚之光盛放秋分之辉，通达过去，更指向未来。在这热烈与收获的丰收节，杭州在丰收的欣喜中迎接四海宾朋，共赴亚运盛会。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旗护卫队队员高擎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通过主席台正前方。伴随着护旗手的脚步，场地中央地坪上一条红绸飞掠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一抹中国红带着喜悦与祥和，也带着深深的家国之恋、爱国之情，飞入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灵。 的歌声来自场地一侧阶梯上，由一位位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共同组成的合唱团。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合唱团成员望向国旗行进的方向，唱响深藏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动人旋律，唱出对祖国至朴而深情的告白。 此时此刻，现场观众也加入了这深情的合唱中。场地背景的网幕大屏上，长城蜿蜒横亘于崇山峻岭，云海辽阔装扮着壮丽江山，望山红遍，层林尽染，壮美秋色里五星红旗的中国红更加夺目艳丽。 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flag and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反歌 进行的是运动员入场式。绚丽的光束铺满场地，点亮运动员入场的通道。八十名鼓手带着金黄色的桂花鼓向中央逐渐汇聚。 金桂飘香迎远客，多彩亚洲共此时。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athletes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桂花是 杭州市的市花和秋日的百花之首，桂花谷激昂奏响，迎接各参赛国家及地区运动员来到杭州。 运动员入场音乐以歌曲《我们的亚细亚》作为主旋律，延展改编成多种主题风格。四年前，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之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上首次唱响。激情澎湃的合唱声中，亚洲各国山水相依，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16个项目的比赛，阿富汗运动员霍塔克曾在马来西亚世界武术锦标赛中获得散打男子60公斤级铜牌，他将在杭州亚运会参加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比赛。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所有45个成员的代表团全部参赛，代表团按照英文名称的顺序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将最后一个入场。现在入场的是巴林代表团，由14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足球、手球等17个项目的比赛。巴林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中实力较为突出，在过去的2届亚运会当中，他们都排在田径项目奖牌榜的前列。球队已打进本届亚运会4强，近年来在田径等项目中，他们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现在入场的是不丹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拳击、柔道等10个项目的比赛。射箭是不丹的传统优势项目，此外享有盛名的不丹国际马拉松在每年3月举办，赛道的海拔有接近600米的落差，选手在起伏的山路上一路下降，在运动中感受大自然。 现在出场的是文莱代表团，由1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空手道、举重和武术一共3个项目的比赛。近年来，文莱在武术等项目上取得突破。2022年，文莱女运动员巴斯马拉希卡尔在世界运动会上获得武术金牌。柬埔寨代表团由13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龙舟、象棋、板球等18个项目的比赛。柬埔寨代表团在跆拳道、柔术等项目当中具备一定实力。今年5月，柬埔寨成功举办了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为此建成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是中国迄今对外援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场。185名运动员组成，代表团规模超过了上届雅加达亚运会，他们将参加足球、举重、龙舟等18个项目的比赛。朝鲜代表团在举重、体操等项目当中具备较强竞争力。在举重项目上，朝鲜队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现在步入场地中央的是中国香港代表团，他们派出了687名运动员参加40个项目的比赛，这是中国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亚运代表团阵容。游泳、击剑、体操、自行车是中国香港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曾在东京奥运会夺得男子花剑个人冠军的张家朗等都将参赛。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中国香港代表团摘得8金、18银、20铜，共计46枚奖牌，创下历届亚运会的最好成绩。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将由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主办。我们看到引导员手中的引导牌以古典方纹样结合工笔牡丹纹为形象基础，创新应用先进数字 3D 打印技术，设计为镂空扇面的样式，形如钱塘江浪潮，写意化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钱塘江潮的独特魅力。走在场地中央的是印度代表团，由65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8个项目的比赛，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度亚运代表团。印度代表团在射击、羽毛球、田径等项目当中都具备很强竞争力。在今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男子标枪选手乔普拉获得金牌。此外，印度男子曲棍球队曾获得亚洲冠军。中国传统建筑的古典窗棂中，分别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的影像，梅花的傲雪之风，兰花的坚韧顽强，竹子的岁寒不凋，菊花的不畏风霜，也都是体育精神的生动写照。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由41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2个项目的比赛。印度尼西亚是传统的羽毛球强队，此外在举重、龙舟、武术等项目当中，他们也具备不俗实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作为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创下了该国在单届亚运会上奖牌和金牌总数最多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届亚运会的班卡希拉项目共设16枚金牌，印度尼西亚运动员获得了其中的14枚。 代表团由28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7个项目的比赛。伊朗代表团在柔道、摔跤、举重、跆拳道等项目当中一直具备很强的实力，尤其是摔跤项目，他们是亚运会历史上获得摔跤金牌数量最多的代表团。伊朗是亚洲体育版图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在三大球项目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2018年举行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伊朗获得20金、20银、22铜，共62枚奖牌。现在走在场地中央的是伊拉克代表团，由3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赛艇、击剑等12个项目的比赛。在伊拉克，足球是最受他们欢迎和喜爱的运动。 73名 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足球、围棋、武术等58个项目的比赛。日本代表团的传统强项包括柔道、游泳、体操等多个项目。日本代表团由女子击剑运动员江村美孝、男子射击运动员清水章人共同担任旗手。在不久前结束的男篮世界杯上，日本男篮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此外，日本男足也是杭州亚运会的夺冠热门。下届亚运会将于2026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领导员的服装以钱塘江为设计灵感，融合水韵丝滑流动，将山眉水眼勾勒晕染，刺绣融合良渚文化的玉琮图案，三潭印月亚运雨水宽图案。 约旦代表团由7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跆拳道、射击、拳击等17个项目的比赛。约旦队在拳击、跆拳道等项目当中具备一定实力。被球迷称为左手科比的男篮规划球员霍利斯·杰弗森也将参加杭州亚运会。 克斯坦代表团由52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5个项目的比赛。哈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的优势项目包括拳击、举重、摔跤、柔道等。过往的几届亚运会，在这些项目当中，他们都斩获颇丰。走过入场仪式的欢迎通道，运动员们登上看台，陆续在观众席落座。 韩国代表团由86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9个大项的比赛。韩国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包括射箭、击剑、跆拳道等。此外，他们在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等项目当中也具备较强的实力。我们看到担任韩国代表团旗手的是击剑选手具本吉，他是韩国获得亚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在过去3届亚运会上斩获男子佩剑个人赛3连冠以及2014、20182届团体赛金牌。34岁的具本吉将在杭州向个人赛4连冠和团体赛3连冠发起冲击。 代表团向我们走来，由14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马术、足球等26个项目的比赛。科威特代表团在飞碟射击、空手道等项目当中有一定实力。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起，连续4届亚运会男子双项飞碟个人项目的金牌都被科威特队收入囊中。 现在走来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16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举重、排球等23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在柔道和摔跤等项目中实力雄厚。我们看到分布在演出现场中的众多标兵志愿者，踏着欢快的我们的亚细亚音乐，以舞动青春的运动舞蹈迎接各国运动员，营造出全民健身的嘉年华氛围。 团由9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棒球、藤球、游泳等17个项目的比赛。武术是老挝代表团较有竞争力的项目，藤球是东南亚深受欢迎的传统体育项目。老挝藤球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表现出色，获得了一枚银牌。今年 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客运列车开通，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一日千里。 黎巴嫩代表团由2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射击、柔道等9个项目的比赛。黎巴嫩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夺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2枚铜牌。不少球迷或许是通过篮球运动了解黎巴嫩体育的。近年来，黎巴嫩男篮逐渐成长为西亚的一支劲旅。 代表团向我们走来，他们由18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龙舟、游泳、武术等26个项目的比赛。中国澳门代表团在武术和龙舟项目上竞争力十足，此外在空手道等项目当中，他们也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在广州亚运会上，武术运动员贾瑞获得了男子刀术棍术全能比赛的冠军，为中国澳门夺得了第一枚亚运会金牌。现在走来的是马来西亚代表团，由28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横球、板球等28个项目的比赛。马来西亚的传统优势项目包括羽毛球、场地自行车、跳水等。特别是马来西亚羽毛球队多年来在国际比赛中屡有斩获。此外，马来西亚队的跳水、马术、射箭、武术等项目上也有冲击奖牌的实力。 由7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三人篮球、游泳等9个项目的比赛。近些年，马尔代夫的体育实力逐渐提升。马尔代夫足球队2018年曾在南亚足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蒙古代表团由40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7个项目的比赛。蒙古代表团是柔道项目的传统强队，此外在三人篮球、射击、射箭、拳击等项目当中也具有竞争力。柔道是蒙古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蒙古国柔道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最多曾获得过2枚金牌。将有15名柔道运动员来到杭州参赛，他们的参赛目标是4枚亚运会金牌。 由10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足球、龙舟、藤球等7个项目的比赛。近年来，中国一直帮助缅甸发展体育事业，缅甸也在东南亚运动会等国际赛事中取得佳绩。 尼泊尔代表团由25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29个项目的比赛。尼泊尔实力较强的项目包括拳击、空手道、跆拳道等。在尼泊尔国家体育场，每天有数千人参加体育锻炼、休闲娱乐。体育场包括射击场、游泳馆、拳击场、田径场等多个场馆，是由中铁14局承建的灾后紧急修复项目。人们亲切地把中国工程师称为友好使者。 团由4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曲棍球、沙滩排球、帆船翻板等7个项目的比赛。在雅加达亚运会男子帆船比赛中，穆萨福·瓦利德曾排名第4，没能登上领奖台，但他们在2019年的亚洲帆船锦标赛中摘得金牌。本届比赛，他们将在杭州亚运会冲击最高领奖台。 巴基斯坦代表团由19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24个项目的比赛。巴铁的到来也引来了现场观众的欢呼和掌声。巴基斯坦曲棍球队在近几届亚运会上摘金夺银，板球队在世界级比赛中同样战绩不俗。此外，男子标枪选手阿尔沙德·纳迪姆有机会冲击金牌，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获得了男子标枪银牌。 7个项目的比赛。本届亚运会是巴勒斯坦历史上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巴勒斯坦男排教练哈利德13年前曾以运动员身份参加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如今他以主教练的身份来到杭州再次逐梦。 菲律宾。 律宾代表团由39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3个项目的比赛。菲律宾代表团的传统强项包括拳击、跆拳道、武术和空手道等项目。篮球运动在菲律宾深受喜爱。今年菲律宾与日本、印度尼西亚联合举办了2023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手球、射击等29个项目的比赛，田径是他们实力最突出的项目。他们获得的亚运会金牌当中，一多半都来自田径项目。作为世界杯的主办国，卡塔尔一度成为国际体育界的焦点。篮球、高尔夫、游泳、乒乓球、手球和排球等运动也在当地得到了广泛开展。卡塔尔队曾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两次夺得男子手球金牌。沙特代表团由19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击剑、网球等19个项目的比赛。马术、空手道等是沙特代表团具有竞争力的项目。近些年，沙特举办了意大利超级杯 F1 沙特站，引进足坛巨星 C 罗、内马尔、本泽马等。沙特正在不断提升自己在国际体育版图中的影响力。运动员们从场地中央走来，到达主席台前后，不同代表团向左右交替行进。42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3个项目的比赛。新加坡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包括帆船、帆板、乒乓球、游泳等。此外，本届亚运会他们的女子短跑项目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新加坡派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斯里兰卡代表团由8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21个项目的比赛。斯里兰卡代表团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是板球。此外，铁人三项运动在斯里兰卡国内也有很高的热度。 走来，他们由3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7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游泳、拳击、马术是叙利亚传统优势体育项目。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中国台北代表团，由52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47个项目的比赛。中国台北代表团的优势项目包括乒乓球、跆拳道、羽毛球、网球等。羽毛球名将戴资颖等名将有冲击金牌的机会。此外，42岁的乒乓球运动员庄智渊将7次征战亚运会。年仅10岁的滑板女孩林亦凡是中国台北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选手。在上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台北代表团共获得17金、19银、31铜。 克斯坦代表团由10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20个项目的比赛，摔跤、柔道等项目是他们的传统强项。有2名棋手，现在走来的是泰国代表团，由934名运动员组成，是杭州亚运会各代表团中运动员人数最多的。泰国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是藤球，在亚运会历史上，他们是获得藤球金牌数最多的队伍。泰国也是唯一举办过4届亚运会的国家。 本届亚运会，泰国的西里文瓦利公主将率领泰国马术队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马术盛装舞步比赛。 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羽毛球、田径、游泳等10个项目的比赛。中国作为第一个与东帝汶建交的国家，在文化、经济、体育以及社会交流方面，一直都是东帝汶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土库曼斯坦代表团由6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人篮球、拳击、柔道等12个项目的比赛。在东京奥运会上，土库曼斯坦在举重项目上获得了第一枚奥运奖牌。球代表团由13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22个项目的比赛。阿联酋代表团在柔术项目当中具备一定实力。自1978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阿联酋代表团共获得了40枚奖牌，包括7枚金牌、16枚银牌和17枚铜牌。多年来，阿联酋在体育基础设施和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走来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由39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8个项目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艺术体操、摔跤、皮划艇等。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体育强国，在奥运会、亚运会等诸多国际赛事中收获过冠军。 作为中亚地区的足球强队，乌兹别克斯坦曾获得1994年亚运会冠军。 代表团由33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31个项目的比赛。越南代表团在射击、藤球、武术等项目当中有一定竞争力。在今晚的入场式当中，与网幕大屏遥相呼应，地屏上也动态切换着梅兰竹菊的形象。此外，苏堤、春晓、平湖、秋月、雷锋、夕照等西湖实景也成为地屏上的主视觉画面，使运动员如临西湖四季之中，宾至如归。 也门， 也门， 也门代表团由2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拳击、射箭等9个项目的比赛。在他们的身后，就是即将登场的中国代表团。 代表团最后一个登场，全场热烈欢呼，掌声雷动，歌唱祖国的铿锵旋律回荡在大莲花体育场。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游泳运动员秦海洋和篮球运动员杨利维。1995年出生的杨利维是中国女篮队长，在今年的亚洲杯上，她与队友一起赢得冠军。 1999年出生的秦海洋，在今年的游泳世锦赛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包揽蛙泳3金，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两位旗手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向主席台和现场观众致意。 中国代表团由1329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86人。中国代表团将参加38个大项、407个小项的比赛。在本届亚运会，中国运动员将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中国运动员将确保干干净净参赛，在赛场内外充分展现中国青年的时代风采和良好形象。 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杭州，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次在家门口参赛，杭州将成为他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又一个舞台。 期待中国体育健儿奋力拼搏，勇创佳绩，祝福他们为国争光，成就梦想。 本届亚运会也将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备战阶段的关键赛事，中国代表团将对标奥运备战训练，力争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争取更多的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5岁，包括36位奥运会冠军，其中既有在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获得过冠军的金牌选手，也有很多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老将压阵，中国代表团在很多项目当中都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和雄厚的实力。 中国代表团朝气蓬勃，在886名运动员当中，有630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一大批在过去几年当中成长起来的小将和新秀开始挑大梁，杭州亚运会将是他们磨砺自我、勇攀高峰的重要舞台。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等传统优势项目上全主力参赛。刚刚在世乒赛、世界举重锦标赛等世界大赛当中摘金夺银、取得佳绩的运动员们，将在亚运会的赛场继续拼搏。 在田径、游泳这些基础大项当中，刚刚结束了世界锦标赛征程的中国运动员将再接再厉，努力创造最好成绩，用比赛提升自己，把激烈的竞争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 本届亚运会的花样游泳、现代五项、水球等项目同时是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在这些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也具备不俗实力，将以最强阵容出战本届亚运会，力争在第一时间拿到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为备战巴黎奥运会争取主动。 一些新兴的体育竞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同样发展迅速。在霹雳舞等项目当中，中国运动员在过去几年里从追赶到超越，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高水平。 先生，杭州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先生，杭州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浙江省省长王浩先生。 各代表团旗手持旗列队，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致辞嘉宾正走向场地中央的演讲台旁。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辛格代理主席、巴赫主席，各位运动员、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钱塘江畔华灯璀璨，之江大地胜友如云，今晚我们相聚美丽杭州，隆重举行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习近平主席亲临现场，我们备受鼓舞，倍加振奋。 我谨代表杭州亚组委和6500万浙江人民向大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2015年杭州牵手亚运，习近平主席寄予杭州有能力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的殷切期望。我们满怀感恩之心，牢记谆谆嘱托，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践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举全省之力，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力奉献一届精彩纷呈的亚运盛会。今天恰逢中国24节气秋分，在这个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我们真诚祝福运动健儿在亚运赛场上奋力拼搏，突破自我，创造佳绩，成就梦想。我们真诚期盼各位来宾在亚运舞台上加强交流，互鉴互赏，增进友谊，收获幸福。我们真诚邀请八方宾朋走进浙江，畅游浙江，亲身感受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大地发生的精彩蝶变，亲身感受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让美好的亚运之旅终生难忘。祝本届亚运会圆满成功。现在我荣幸地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杭州亚组委主席高子丹先生致辞。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亚奥理事会辛格代理主席，尊敬的国际奥委会巴赫主席，各位运动员，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晚在丹桂飘香的秋分时节，在名山秀水的西子湖畔，我们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亚洲奥林匹克大家庭和全体运动员、朋友们、教练员，共同庆祝第19届亚运会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奥委会和杭州亚组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亲切关怀与坚强领导下，我们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圆满完成了各项筹办任务，一届精彩纷呈的亚运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体育是展示国家文化的重要平台，是增进友谊的桥梁纽带。我们期待以亚运为窗，分享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以体育为媒，浇灌和平友谊的 美好家园，以赛场为舞台，奏响超越自我的华美乐章。让我们在激情赛场与诗画江南的交相辉映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奋力创造亚洲体育新纪录，合力绘就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画卷。预祝杭州亚运会圆满成功，预祝全体参赛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现在我荣幸地邀请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先生致辞。 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Madame Ben Luan, His Excellency, Dr. Thomas Bach,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Your Royal Highnesses, 现在是由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致辞。 Colleagues and leaders from the IOC and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dear athletes and officials, good evening. 辛格说，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杭州。 Welcome to Hangzhou. Finally, we can gather for the 19th Asian Games. On behalf of the 终于我们能为第十九届亚运会而相聚。 How proud and happy we are to be here. 我愿代表亚奥理事会表达我们此刻的无上骄傲和喜悦。杭州是一座魅力的城市，它充满活力，引领时代，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今天的杭城丹桂飘香，喜迎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盛大开幕。 The people of Hangzhou. Without your hard work and selfless contribution,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辛格说，我谨向中国政府、中国奥委会、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亚足委和杭州市民以及所有参与筹备工作的工作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是你们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才有了本届伟大的亚运会。在此，谢谢你们。 Of the spirit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Dear athletes, 心心相融，爱达未来，这不仅仅是本届亚运会的口号，也是亚奥理事会精神的体现。亲爱的运动员们，亚运舞台已经搭好，期待你们展现最优秀的自己。我代表亚奥理事会欢迎你们来到杭州，希望你们秉持公平竞技，增进友谊的体育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积极参与，赛出水平。我们将支持你们，陪伴你们，并且为你们的胜利而欢呼。 To the media, help us to promote the magic of the Asian Games around the world. 辛格说，亲爱的媒体朋友们，请你们一如既往地向全世界呈现亚运会的独特风采、无限魅力。亲爱的志愿者朋友们，我们需要小清河，亚运会的胜利举办离不开你们的奉献。亲爱的赞助商朋友们，感谢你们为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的大力支持，让亚运会在各个领域都受益良多。 With your support, the Asian Games will benefit immensely in many areas. To the spectators and people of Hangzhou, we say,谢谢。 亲爱的观众和杭州市民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的好客和友谊让我们宾至如归，希望你们展现对所有运动员的支持，为他们的表现喝彩。 your support for all the athletes and chair. 辛格说，我相信参与第十九届亚运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杭州、在浙江收获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本届亚运会拥有奥运赛事级别的场馆，拥有能够提供五星级住宿和服务的亚运村，拥有能够为媒体记者和转播商提供舒适高效的办公环境的主媒体中心，这里的一切都为举办一届精彩而成功的亚运盛会做好了准备。 In the OCA history, but your diligence and your determination will bear fruit. 辛格说，最后，杭州亚组委的亚运筹办工作精彩绝伦，亚奥理事会史无前例的决定将亚运会推迟一年举办，但正是你们不懈的努力，使得一切都能够顺利推进。亚奥理事会向你们致敬，谢谢。 谢谢 ，Thank you。Now, I have the great honor. 现在我非常荣幸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 to officially open the 19th Asian Games in Hangzhou. 我宣布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全场齐声欢呼，热情澎湃。现场网幕地屏影像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裸眼 3D 焰火。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打破以往大型活动既定的烟花表演模式，全程无碳，不燃放实体烟花，数字焰火传递出绿色亚运的理念。 欢迎亚奥理事会会旗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ag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现在八名身着白衣的执旗手正手持亚奥理事会会旗步入体育场。 本次亚奥理事会会旗的八名执旗手是 The OCA flag will be carried by eight Chinese athletes. 孙海平，著名田径教练员。 孙海平 ，famous athletics coach。 张荣芳，女排运动员，中国女排三连冠主力队员。 张荣芳 ，Olympic champion volleyball player, key memb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women's volleyball team, winning the World Cup championship and Olympics.From 1981 to 1984. 徐海峰，射击奥运冠军，中国奥运史上首枚金牌获得者。 徐海峰 ，Olympic champion shooter, China's first ever Olympic gold medalist. 叶乔波，速滑运动员，中国首枚冬奥会奖牌获得者。 Olympic medalist speed skater, China's first medalist at Olympic Winter Games. 娄云，体操奥运冠军，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跳马金牌的选手。 娄云 ，Olympic champion gymnast, gold medalist in vault at two consecutive Olympic Games. 郭晶晶，跳水奥运冠军。国际泳联世锦赛五连冠获得者。 郭晶晶 ，Olympic champion diver，winner of five consecutive championship titles at the FINA World Championships。 仲满，击剑运动员，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仲满 ，Olympic champion。 美德，会徽中央的红太阳代表亚洲是世界东方的日出之地，太阳上面盘绕一条龙，下面环绕一只鹰，寓意亚洲团结。 先生们，请起立，升亚奥理事会会旗，奏亚奥理事会会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flag and hymn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请坐。 Please be seated.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郑思维，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Chinese badminton player 郑思维 and table tennis player 孙颖莎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athletes. 哎，郑思维。 孙颖莎 In the name of all competitors, 我以全体参赛运动员的名义承诺，为了体育的光荣和团队的荣誉，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尊重并遵守运动会各项规则。 For the glory of sports and honor of our teams. 中国田径裁判杨忠林，射击裁判高佳琪，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 Chinese athletics judge Yang Zhongmin and shooting jury Gao Jiaqi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judges. 爱杨忠林， 爱高佳琪。 On behalf of the judges and officials, I promise that we shall allegiance in the games with complete impartiality, respecting the integrity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sport. 请欣赏开幕式文艺表演，潮起亚细亚。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enjoy the gala performance, Tide Surging in Asia. 灯光暗下，开幕式文艺表演正式开始。我们回到公元前3300年的良渚。 一夜竹筏停泊江面，一只玉从云海浮现，良渚少女举手远眺，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烙印掌心。 时空瞬间转换，回到2023年的杭州，高楼林立之间，会徽潮涌出现在天际，连通其古今。 现代青年与良渚少女掌心相对，印在青年的手掌中是潮涌。 在繁华现代的杭州街头，青年跨上单车来到钱塘江畔的奥体中心、城市阳台、西湖之滨的雷峰塔下、云栖卓境大运河塘的小河直街，与过往人们一次次击掌问候中，潮涌带着杭州亚运会的脉动留在了更多人的掌心。 凌空一跃，时光隧道再次切换，携汇辉潮涌，青年来到了公元1202年。彼时的杭州是南宋都城临安。 在熙熙攘攘、灯火斑斓的临安街头，潮涌继续在一次次热情的击掌中跨越历史，一拍即合，心心传递，播撒着亚运的激情，点亮了满月的夜空。 此时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翼跃然而出，万家灯火下的钱江新城大桥飞架两岸，镜头回到今天的钱塘江畔，潮涌之间亚运精神的力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凝聚，各行各业的杭州市民、不同肤色的国际友人、数字之城的机器人都热情地挥手，以掌心之中的潮涌之光道出杭州向亚洲、向全世界的盛情邀约。 相约杭州，愿每一位奋力喷薄的弄潮儿都能在这激情澎湃的潮涌时刻收获绽放自我的精彩舞台。 万卷成水，奔涌成潮。开幕式文艺表演将讲述潮起亚细亚的壮阔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交融激荡。 文艺表演分为三个篇章，此刻上篇国风雅韵拉开序幕。这一篇章依水传韵，诉说淋漓尽致的江南之美。现场被传统中国色的瓷黄色点亮，地平上幻化为一池涌动的活水，连绵的群山从场地两侧缓缓移入，灵感取自《千里江山图》和《富春山居图》的江南山水造型正铺展开来。舞蹈演员身着一袭青绿色长裙，将曼妙的舞姿融入青山绿水，演绎千年宋韵。 山水之间，身着墨色古装的国风少年以地为画，踏墨而舞，简约的阵列变化、身法动作呼应中国山水画独有的留白之美。人在画中走，画在景中游，言有尽而意无穷。 宋韵是寻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风雅，更是杭州的历史厚度和文化金名片。南宋时期，杭州达到了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顶峰，从九里皇城到南吴山、北武陵的十三座城门，从文人墨客的诗画乐舞到士大夫视天下为己任的忠义气节，钱塘清波里处处荡漾着宋韵的万千风华。 如今杭州大力推进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更让千古宋韵流动起来，融入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读苏东坡写下的诗，品一杯香气四溢的敬山茶，穿一袭宋制汉服漫步西湖，具有浓郁杭州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着精致典雅的生活态度，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生机勃勃。小到一片传承千年的茶叶，大到一座皇家宫殿遗址保护，宋韵文化已悄然刻进杭州的城市肌理。 水墨入诗画，丹青写春秋，场地一侧阶梯的窗口舞台上，文人墨客焚香品茶，抚琴挥毫，雅集雅士之间尽显宋韵风流，更为钱塘历史画卷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此刻地平上一泓西湖碧水倒映着青山，身着藕粉色和橘黄色传统服饰的江南少女踏着水边的栈道鱼贯而入，跳起灵动的舞步。 四周十条运河古船穿梭千年烟雨缓缓驶来，场边阶梯的窗口舞台上莲花盆景含苞待放，妇人踩下一片莲叶向远方伫立凝望。 烟雨染江南，秋水碧连天，场地四周古风少年撑着被暖橘色灯光点亮的油纸伞信步而行，网幕大屏上亭台楼阁在细雨连绵中若隐若现，地屏上错落有致的立体山水映衬着朦胧的裸眼 3D 视效，营造出青烟缭绕水光潋滟的江南画境。 运河古船上书画茶道香道篆刻瓷器对弈饮酒吟诗，文人雅士们的一朝一式里宋韵生活场景生动呈现，青山绿水间清雅身姿的宋韵少女跳起轻柔的芭蕾舞步，东方美学和西方艺术跨界融合相映生辉。 一片硕大的莲叶舒展于烟雨西湖之上，这是一片写实的莲叶，是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的恬静淡雅，这也是一片写意的莲叶，渲染出烟雨江南的无限风情。 此刻通过高空威亚，六名红衣乐手手持水晶琵琶笛箫等传统中国乐器宛若天仙飞临现场。 天仙衣带飞扬，伴随着乐手飞行的轨迹，地平上碧绿的西湖水逐渐退去，浪花朵朵引来京杭大运河的千里浩荡。四周越来越多的灯笼渐次亮起，发出暖黄色的光芒，现场幻化为一片浪漫的灯火海洋。 全景立体影像构筑的拱辰桥跃然于运河之上，形态逼真，栩栩生动。 一座拱辰桥半部杭州史，拱辰桥是杭州最重要的城市地标之一，见证了杭州以河而兴，陪伴着运河两岸的热闹繁华，也沉淀出最纯正的江南气韵。 场地中央，古人与今人在拱辰桥相逢，古今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万家灯火是幸福的归属，更是情动亚洲的浓浓暖色。 点点灯火逐渐散去，场地一侧阶梯上的窗口舞台中央，一袭白衣的文人雅士在古筝的伴奏下与竹林之间潇洒舞剑。阶梯各处的其他不同点位上也再次展现出对弈、书画、抚琴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集雅士，尽显处处是平常的江南生活美学。 文艺表演中篇《钱塘潮涌》正式开启，这一篇章将借水抒怀，展现奔涌流动的新潮之力。 现场中央地屏上变化为荡漾的钱塘江水，男女两位舞蹈演员身技威亚，在空中起舞。 钱塘之潮奔涌而来，在地屏和网幕上同步呈现，立体飞旋在空中的男女演员与潮共舞。创作团队突破性的首次将 3D 双威亚技术应用于大型运动场中，这也是整场开幕式演出中演员数量最少的表演。 本届亚运会赛事举行期间，恰逢农历8月18前后，是观潮的最好时节。地屏上，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鱼鳞潮等钱塘潮此起彼伏。这是写实的潮，潮水的流动与翻涌都经过精准的数字流体解算技术进行模拟计算，进行超高比例的还原。数十艘帆船驶入浪潮，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潮因其前赴后继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历来被予以特殊的含义，而在今天的杭州，它是钱塘的记忆，是体育的跃动，更是浙江的精神，是时代的脉搏。 此刻钱塘江大潮渐渐退去，滩涂上生长出蔚为壮观的大地之树，这是水域滩涂在水流分支冲刷下形成的一种自然景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钱塘江的雄伟奇观。 起潮落循环往复，潮水灌溉大地之树，带来生生不息的自然律动，孕育滩涂之上的盎然绿意。 地屏画面上潮涌时刻再次来临，弄潮儿迎着潮水的方向在浪尖起舞，展现知江儿女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貌。 此刻场地周边浪花造型的反重力装置与钱塘浪潮交融相生，演员以腾跃的身姿展现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项目。 越来越多的弄潮儿乘着冲浪板汇入潮中，身形与浪潮起伏呼应，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这是追求卓越的拼搏向上和飒爽英姿。浪潮的力与美再次交汇，以永不停息的姿态彰显体育精神。 灯光渐暗，千帆散尽，现场中央地屏再次点亮蓝色灯光，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一组合破水而出，象征大运河拱辰桥的沉沉、 寓意良渚欲从的从从，和取意自西湖的连连，依次腾跃而起，弹奏象征着数字赋能杭州城市建设的圆盘形数字钢琴。 踏着欢快灵动的旋律，三只吉祥物同时飞向空中，画出黄色、蓝色、绿色的多彩光带，将地平点缀成五彩缤纷的梦幻舞台。 呼应地平的色彩，背景网幕上也出现斑斓的光块，吉祥物江南翼在双屏之间来回穿梭，播撒来自亚运的欣喜。 此刻地平再次变换为一片蓝色的水域，吉祥物从从好奇地按动水边的神秘白色按钮，中央地平瞬间转换成一片宽阔的绿茵场，周围660根数控光源棒震撼点亮。 光源棒时而此起彼伏，时而扩散翻涌，逐潮竞争流，这是来自杭州、来自浙江的科技之潮。 借力科技，场馆上空镭射激光构筑出增强现实技术下的 AR 虚拟半球状的数字穹顶，模拟出智能的足球造型。 裸眼 3D 视觉特效激活全景交互的运动赛场，唤醒成活力澎湃的运动浪潮。吉祥物江南翼组合带领篮球宝贝跳起充满激情的舞步，绿茵场化身为篮球场，数字穹顶变换为篮球的造型。 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这活力四射的数字赛场，3D 视效的足球、篮球、排球在场地上空跃动，一个无限变换的巨型科技装置笼罩在酷炫的运动赛场上，营造出震撼的立体空间。 手持数控光源棒的演员汇聚在场地中央，构成动态变换的不同图形和造型，如水波扩散，如浪潮涌动，如花样绽放。场边巨型网幕上展现出杭州亚运会体育图标，场地中央全民运动之潮迎面而来。此刻各年龄段人群都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参与者，艺术体操演员挥舞手中的彩色绸带，街舞团队迈着活力步伐，吉祥物江南翼欢快起舞，全场共赴心潮澎湃的体育嘉年华。 也是杭州亚运会始终坚持的原则。筹办过程中，杭州亚运会还开创了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场馆在赛前就向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开放的先例，这不仅助燃了市民的运动激情，也进一步激活了浙江的城市活力。每个人都是逐梦的弄潮儿，是时代的踏浪者。 地平灯光渐暗，心潮涌动的澎湃激情依然回荡在球场。吉祥物江南翼和篮球宝贝们在场地一侧的旗杆下方跳着欢快的舞蹈，开启文艺表演最后一个篇章。 这一篇章以携手同行为主题，将以水寄情，讲述亚洲各国的心心相融。 此刻整个场地幻化为一片璀璨的星空，90名舞蹈演员化身白鹿精灵， 挺立高雅身姿，与繁星共舞。 白鹭是江南水乡的代表性鸟类，也被誉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它们对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只有未被污染的生态圈才有可能成为它们的家。 星光闪烁，银河万里，白鹭精灵们轻盈的步伐踏寻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画卷。通过增强现实技术，体育场上空也浮现出浩瀚星河。此刻浩瀚星河与地平上的蓝色地球遥相呼应，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平衡车演员遨游于星海之中，身姿舒展，身形飘逸。 在增强现实技术下的 AR 星河如流瀑般倾落，美轮美奂，气象万千。 全国首个生态省，绿色是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到湖州市被认定为全球唯一的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枝江画卷，一次次引得世界瞩目。 生态文明的探索道路永无止境，今天的浙江正不断拓展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内涵。窗口舞台上，清纯的童声唱响歌曲《梦想天堂》，这是杭州市民家喻户晓的旋律。2002年第二届西湖博览会时，被正式确定为杭州市市歌。 此刻在观众席中，近百扇幸福之门开启，透出万家灯火，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成为了演出的主角。 全场共同合唱，唱出对这座美丽的天堂城市最真挚的告白。 景呈现在网络大屏上，四名越剧演员在场地阶梯的窗口舞台上演绎新概念越剧《忆江南》。 名杭州大学生手持发光的金色桂花树走入场内，共同点亮绵延悠长的金桂之江。 此时此刻，场地大屏的青山连绵间，每个个体都是这壮阔金桂之江中一朵绚烂的浪花，朵朵浪花寄托着对参赛运动员勇夺桂冠的祝福，翻涌出澎湃钱塘，定格属于之江的瞩目时刻。飘香欢聚一堂，网目之上，亚洲45个国家及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依次呈现，构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亚洲画卷。 观众席中开启的幸福窗口，此刻也成为特别的表演舞台。杭州向世界敞开胸怀，拥抱亚洲一家携手同行的美好愿景。 身着多彩服饰的青年们陆续来到场地中央，加入这场盛大的欢聚。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这是全体亚洲人民的心愿。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火炬入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ame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是将向世界呈现亚运史上首个数字和现实相融的点火仪式。 叶诗文，游泳奥运冠军，伦敦2012年奥运会女子200米、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获得者。 叶诗文 ，Olympic champion swimmer, gold medalist in women's 200m and 400m individual medley at the London 2012 Olympic Games. 本届开幕式将向世界呈现亚运史上首个数字人参与的点火仪式，跨越时空国界，每一个人都将成为火炬传递者。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a special digital torchbearer will take part in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ian Games. It symbolizes a transcendence of time and space and will make every one of us a torchbearer. 第三棒 场内火炬传递的同时，网幕大屏上数字火炬手组成 3D 虚拟数字粒子人也跨过钱塘江来到大莲花。 第四棒火炬手石志勇，举重奥运冠军，曾获男子69公斤级、73公斤级奥运会冠军。 石志勇 ，Olympic champion weightlifter, gold medalist in men's 69kg event and men's 73kg event。 现在。数字火炬手跨越波澜壮阔的钱塘江。 The digital torchbearer is making its way across the spectacular 钱塘江 River. 第五棒火炬手李玲蔚。羽毛球运动员，曾获13次世界冠军，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 李玲蔚 ，badminton player and 13-time world champion,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杭州亚运会火炬星火，设计思想源自良渚文化，上半部分颜色为丹桂金。 星火相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The digital torchbearer, representing millions of online participants, is joining us in this torch relay to carry forward the eternal flame. 第六棒火炬手汪顺，游泳奥运冠军，东京2020年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 汪顺。Olympic champion swimmer, gold medalist in men's 200-meter individual medley at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 The digital torchbearer is now taking big strides towards the Hangzhou Olympic Sports Center. 承载着亿万人热情的数字火炬手抵达开幕式现场，奔向了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 此刻最后一棒火炬手汪顺跑上阶梯抵达主火炬塔下，3D 数字火炬手来到火炬塔上方，现场大屏上滚动显示着参与数字火炬手的实时人数。 此刻主火炬塔形如钱江大潮缓缓打开，19根火炬象征着第19届亚运会，预示着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拼搏精神。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潮起亚细亚。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最后一棒火炬手和 3D 数字火炬手共同点燃了火炬塔，亚运之火熊熊燃烧。 突破神龙，这是以孤岛中共此时的集体点火仪式，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同频共振。巨大的金色桂花绚烂绽放，背景网幕上一轮红日从海面东方冉冉升起。 同一片大海和天空，同映着黎明和繁星，向往和憧憬，永远我们一个梦。 同唱响杭州亚运会主题曲《同爱同在》，开幕式进入尾声。同爱同在一语双关，既表示与爱同在，也表示同一份爱与我们同在。在磅礴大气、昂扬向上的旋律中，传递同心同创的美好愿望。桂花瓣飘散而下，四面八方桂花的香气散发而来，一派沉浸式的杭州秋日盛景跃然眼前。现场仿佛背景中依次定格亚洲各地的代表景观，辽阔原野、山水人家、河流蜿蜒、碧海清波，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心相融，爱相加，纵天涯隔不开牵挂。背景网幕上，不同肤色、不同地域的亚洲面孔绽放灿烂微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热情呼唤。 是中国式浪漫的难忘夜晚。 女士们、先生们，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晚安。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end. 风从东方来，潮涌钱塘畔。亚运会已经正式开启杭州时间，与当代亚洲最大的体育盛会结缘，杭州这座人文之城必将在亚运会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们也衷心祝愿为梦想拼搏的弄潮儿们在这里收获人生新的精彩。 亚洲在期待实现全部报名参赛的亚奥理事会所有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将在杭州共襄盛举，共绘蓝图。 世界在期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中国将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听众，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心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亚运会开幕式特别直播，我是方亮。